艾力保雲在 Twitter 發表聲明，形容這宗是悲慘意外。對於女攝影師哈欽斯死亡，她無法用言語表達震驚和悲痛，她已經聯絡哈欽斯的丈夫提供支援。她又說為哈欽斯的丈夫、她們的兒子和所有認識哈欽斯的人感到心痛。終年42歲的哈欽斯是烏克蘭裔人，在北極圈一個蘇聯軍事基地長大，曾經在歐洲擔任偵查報導記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677點，升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544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4，日元113.5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7，人民幣6.386，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4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是1792.02美元，賣出價是1793.19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較涼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早上較涼，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3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明天早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圍 FM92.3 跑馬地 FM95.2 將軍澳 FM99.4 屯門元朗 FM106.8 黃金世代 智慧傳承。 幾個字夠數？一個可以獨奏，兩個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由演员白宇饰演乔一成。 我在剧中因为母亲早逝，作为乔家的大哥，我就成为了弟弟妹妹们的保护伞，希望通过剧情和中国香港的朋友们一起见证乔一成的进步。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喜意听管弦乐， 我喜意听流行曲， 我喜意前辈歌手， 我喜意年轻歌手， 不用分得那么细，一于嚟个大集合。香港电台第五台，东华三院全力推动东华三院E大调合奏团岁月如歌音乐会，10月24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演艺学院举行。 除了长者合奏团，还有歌手叶振棠、泳儿、许廷铿、林奕匡、吴业坤、诗怡、阮德昌，用音乐说故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 温姐姐嘅恰似你的温柔，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欢迎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同埋第五台嘅朋友听住今朝早嘅节目。点解要特别欢迎呢？因为咧以往星期六咧就系得第五台播放呢一个清晨爽利嘅啫。不过由今日开始咧。以后逢星期六朝头早咧，都会有清晨爽你听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早晨早晨啊！而星期六为你主持节目咧，当然继续有钱佩佩啦。今日咧有一把有磁性嘅声音嘅钱佩佩为你主持节目，系咪觉得好特别呢？亦都话俾大家听，一个反面教材真系会冷衬噶。系咁咧，就我唔系净系我一个冷亲，其实我系一屋企咧就系交叉感染，所以咧避免唔到嘅一啲嘅感染啦，所以咧琴日都仲好啲，今日把声咧就开始吵吵地啦，不过有啲感觉系性感啲啊，系嘛？睇你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0月23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9月18，有一个节气就系霜降嘅，哇！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78%嘅。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我的爱，我相信总有一天再见。 再见我的爱人，我哋有邓丽君嘅歌声。嗱，咁啊，同一台嘅朋友讲下啦。星期六咧嘅头半个钟头咧，咁啊，佩佩通常都会拣啲旧啲嘅歌曲，可能系老歌，旧到咩程度咧？二三十年代上海兴啊，嗰啲上海。怀旧歌曲，即系例如周璇啊、吴莺音啊、张老姐姐等等嘅歌曲。咁啊，今日咧第一日就大家听呢个节目咧，咁啊拣啲大家可能新啲啲嘅歌曲啦，又或者大家都可能好喜欢嘅歌曲，等大家适应下啦。咁啊，今日咧呢一个节目咧就头半小时咧，我会拣嚟好多报道歌后邓丽君嘅歌声。当然咧，邓丽君姐姐实在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如果有听我节目都知道，邓丽君姐姐都是我其中一个偶像。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全部是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讲起邓丽君姐姐的一些代表作，相信这一首都其中是一首小城故事，我哋有邓丽君嘅歌声。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今日都系凉凉地。 夜风挑动银蓝，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金色的沙滩上。每次星月弯弯，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红得像他嘴上的槟榔。躺在青苔，看那无情郎，像那泪汪汪。 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多云早上较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3度，晚上有一两阵的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是会回升的。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77%。讲到邓丽君咧，佩佩最喜欢嘅系呢一首歌。后来都有几个朋友翻唱过，不过我都系觉得原装邓丽君唱嘅系最好听。真系无论用千言万语都讲唔到呢一首歌有几好。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Oh, 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千言万语，我哋有邓丽君嘅歌声，我哋把握时间听多首邓丽君姐姐嘅歌。路边野花不要采，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白花。 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五点半钟啦嘛，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嘅。星期六咧嘅歌曲咧会较为旧少少嘅，咁如果喜欢听旧少少嘅歌曲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不过呢个时候千祈唔好错过，当然系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少于10宗。其中一名确诊者是31岁女子，今个月13号从马尔代夫经多哈抵港，曾经在马尔代夫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 她是早前一名確診五歲女童的密切接觸者，在公立醫院陪伴女童期間確診，那名女童同樣屬於輸入個案。另一宗個案是43歲外佣，今個月18號由菲律賓抵港，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期間確診，她曾經在菲律賓打了兩針科興疫苗。選管會就9月19號選舉委員會選舉出現投票人龍和點票時間過長等發表調查報告，指多個票站在運送和接收票箱的時候都有延誤，有工作人員不熟習新的電子結算表，將選票分類亦有出錯，以及用作點票的光學標記閱讀機出現卡字等。報告提出多項建議，包括要求選舉事務處必須修正電子選民登記冊的程式錯誤，檢視點票流程和人手編配等。選管會說，今次選舉整體而言體現公開、公平和誠實原則，點票結果準確，但點票時間超出預期。選管會會繼續監督工作，為之後的選舉做好準備。英国星期五新增49,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超过50,000宗稍为回落，再多180名患者死亡，累计139,000多人不治。首相约翰逊视察伦敦一间疫苗接种中心时，被问到冬天系咪有需要再次封城嘅时候，话目前冇迹象显示有呢个可能。佢话目前嘅感染水平未超出预测范围。他提醒民眾憑常識採取防疫措施，例如在密閉空間，尤其和陌生人接觸時戴口罩，以及如果符合資格應該接種疫苗加強劑。英國過去七日每日平均新增47,000宗確診，較上星期上升18%。英國緊急衛生科學顧問小組今個月中在會議表示，如果政府及早介入採取行動，可以減低日後要實施嚴格防疫限制的需要。歐盟向阿富汗提供超過28噸醫療援助物資，並且計劃在未來幾星期追加援助。歐盟委員會發出公告表示，這一批援助物資包括手術設備和藥品等，已經由一架歐盟承擔費用的人道主義空中橋梁航班運抵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之後將通過世衛和其他國際組織向阿富汗援助對象分發。公告引述歐盟委員會負責危機管理的官員說，自今年8月塔利班控制喀布爾以來，這一次是歐盟第三次通過人道主義空中橋梁航班向阿富汗運送救援物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677點，升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544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4，日元113.5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7，人民幣6.386，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4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2.02美元，卖出价1793.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上较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

受苦，因果有天分。是自由性本我，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我变善良，要靠你最狠决心，是神就到因果有天堂。 有罗文嘅孔子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一个喉咙沙沙地啦，确确地嘅钱佩佩为你主持节目啊。再次欢迎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啦，仲有第五台嘅朋友仔咧，听住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点解要？咁特別講咧，因為由今日開始咧，即係由今個星期六開始咧，以後星期六朝頭早5:00到6:30咧，就可以扭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咧，聽到呢一個清晨爽嚟。當然第五台嘅朋友繼續可以聽到啦。咁而第一台嘅朋友可能即係你平時禮拜六都冇聽過嘅，咁啊禮拜六嘅節目咧就會比較舊少少嘅歌曲或者大家少聽啲嘅歌曲啦。咁啊希望都你喜歡啦，尤其是頭半個小時咧，咁啊佩佩今日就揀嚟咗新少少啦。有邓丽君的歌声，但之前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会播一些旧歌，旧到什么程度，就是可能周旋啊、吴欣欣啊、李香兰啊等等这些的旧的歌手朋友唱的歌曲的。咁亦都即系呢个节目都好多朋友仔支持佩佩啦，咁亦都喺度即系顺带多谢咁多位嘅朋友支持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会留言喺我啲即系社交平台度，咁啊当中就有许鸿章呢个哥哥咧，佢咧就话下个星期二佢妈妈生日，佢妈妈咧成日都听清晨爽利嘅，咁啊佢妈妈就叫赵燕平，就希望咧拣首歌送俾佢妈妈。其实我呢个节目就冇呢一个服务嘅，不过我见到孝顺仔咁样做都好啦。咁啊，祝 Auntie 咧就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最紧要生活愉快。咁啊，希望拣嚟呢一首歌送俾 Auntie 收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 灯醉人醉目光中。醉互相偷着睡，温暖怀里人亦在半醉，在闪闪红色的油光里，难明白你的真心，心内仍是伤感，徐徐的起越往心中心，难明白你的真心，想着甜蜜依梦，缓缓让心意随乐声传送。 在目光中相聚，今天我何故内心有着泪，请你离去，求你别爱我，让风送着我轻言归去，难明白你的仍是伤感，徐徐的起舞，旋律往心中心，难明白你的真心，想着甜蜜以梦，缓缓让心意随乐声传送，难明白你的真心，心内仍是伤感，徐徐的起舞，旋律往心中心，难明白你的真心，想着甜蜜以梦，缓缓让心意随乐声传送。 汪明荃的这一首《倾城之恋》啊，真的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的。当然一些电视剧主题曲又很好听啦，是吧？咁在我印象中呢，阿姐都是一个几劲的女艺人啊。想起热咖啡啦，是吧？尤其是当好眼瞓的时候呢，特别会想起阿姐这首热咖啡的。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啦。啱啱呢天文台5:45即系更新咗，多云啦，早上系较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约为23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咧大致天晴，气温系会回升嘅。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0%嘅。今朝早一个鼻蒙蒙声沙沙嘅佩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仲有晕晕地添啊！因为食咗药咧，个人真系晕晕地。不过仍然可以为你播放好多好歌嘅。 现在你有个好年华，纯洁美丽似朵花，你应该珍惜远离邪恶，罂粟花放开吧。年少个个好男儿，愉快壮健。 好年华，我哋有陈秋霞嘅歌声，今日都系讲少啲嘢好啲。 呢只歌相信一辈嘅前奏嚟，应该都知系咩歌啦，嗬。讲起叶振棠嘅其中一首代表作，呢一首都应该可以讲得上系。除了你想起叶振棠之外，这首歌你还会想起谁呢？望尽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这首歌就是忘尽心中情，你会想起哪位呢？我会想起刘德华。为什么呢？就是在1982年这一套的苏乞衣里面找到的这一首的主题曲，而这一套的电视剧就由周润发、刘德华、苗侨伟和米雪合演的，所以我就说会想起刘德华。跟着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哪个呢？因为有很多关于警察的歌曲的，其中这个就是讲警花的故事。 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出我一生，凭得过我一生，交付每分诚恳。 告俾心人。倾出我的心，全倾出我的心，我愿情奉每一分欢欣，爱在燃亮我，求我原谅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凭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个爱心，交付每分诚恳。 1983年的这一套《警花出更》，我们有郑裕玲、石修、冯瑞凡等等合唱、合演，而主题曲就由梅艳芳主唱的《交出我的心》。听到首歌回来有6点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红豆姐姐的出现。讲得上红豆姐姐，就梗系有首关于红豆嘅歌曲啦，嗬！红豆相思爆菜味， 莺声惊残梦，晨起懒惑眉，双夫姊妹字，共唱红豆诗。 测呈阴性，抗体呈阳性反应。中心人员已经登上邮轮视察卫生情况，并且正系安排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强制检疫。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四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病毒检测。因应一宗曾经在香港逗留的非本地确诊个案，在上个月30日至到寻日期间，身处东涌影湾园三期月桃轩九座超过两小时的人士，最迟星期日接受检测。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亦要检测。另外，由于有三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流感样疾病个案， 病徵同新型肺炎相似，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嚟較涼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早上較涼，下晝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山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八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山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677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4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33，日元13.4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6，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92.48美元，卖出价1,79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弹城市港台电视32，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23名港队运动员远赴陕西，出战田径、游泳及乒乓球3个项目。 面对强劲对手，港队运动员又可唔可以喺奖牌榜上留名呢？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而家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同您讲声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就有钱佩佩嘅。如果你啱啱扭开收音机嘅话咧，提下你啦，你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今日星期六开始咧，就以后逢星期六早上咧，喺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可以听到清晨爽利节目，都有钱佩佩陪伴你嘅。今日咧有个性感啲嘅声音嘅钱佩佩陪伴你啊，咁我就唔性感啊，因为着咗好多衫，因为觉得有啲冻啊。事实上咧，咁天气就即系凉咗两日啦。咁如果喺住喺高地或者新界嘅地方嘅朋友咧，可能会感受更加大啊。好，咁啊睇下你啦。咁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0月23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9月18，有一个节气就系霜降嘅，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这个时段呢，除了有我之外呢，仲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的嘉宾朋友啦。星期六呢，就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出现啦。今日梁医生呢，就会同大家讲下这个50岁之后嘅朋友仔呢，有啲咩嘅地方需要注意嘅呢。当然啦，大家都鍾意飲飲食食㗎嘛。咁50岁过后嘅时候，对于飲食方面有冇啲嘢需要我哋特别要注意嘅呢？相信一定有嘅。咁究竟係点样呢？一阵间呢就留待喺健健康康再清晨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呢个时候呢，我哋带嚟有陈美玲嘅歌声《离岗曲》。翻嚟之后呢，就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嘅出现啦。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新闻之后咧，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当然有我嘅老友记啊，就系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又早晨啦， 早晨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啊，今个礼拜开始咧，你就会同大家讲下咧，步入中年之后咧，其实有啲咩需要咧特别要注意嘅健康问题。 系 啊 系 啊。嗯，我相信收音机旁边都有好多朋友咧，都应该要竖起只耳仔去听啦。不过你唔好话净系。中年啦，可能其实一路打理得好好，而家系长者嘅朋友咧，一样要留意呢啲问题嘅话， 啱啊啱啊。 嗯，今日咧先讲呢样嘢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就系饮食嘅控制啦。我相信大家都好中意饮饮食食噶嘛，系咪？后生嘅时候咧，煎炸啊、甜啊、冻啊，全部呢啲。真系会食晒落肚嘅，咁系咪去到中年嘅时候咧，就需要收敛下咧？ 其实饮食嘅健康咧，可以咁讲咧，咩嘅年龄都系重要嘅。 系， 譬如你系 B B 仔咁，你一下都俾佢饮一啲嘅高糖分果汁啊、煎炸嘢啊嗰啲咁，快餐咧咁都系唔健康啦。即系我讲话肥仔啊嘛， 系冇错。 即系香港话越嚟越多肥仔啊，以前冇咁多。咁其实咩嘅年龄咧，我哋喺个饮食都重要嘅。不过点解有时讲咧，中年或者我讲四廿零五廿岁开始咧，就特别需要关注嗰个饮食咧，就话你唔系净止讲肥咁简单啦，即系话你后生啲，你诶饮汽水啊，食呢个甜品好多，咁你又最担心肥啫。不过去到四十零岁后咧，我哋系身体里边咧陆续咧有一啲所谓。心血管病发生的机会高一点。 四十零岁都要担心的啦。 是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讲男性呢，他的风险，就是说心血管病的风险呢，亦都喺嗰个时候开始噶啦。 嗯，系咪因为我成日都讲啦，女性咧因为有月经嘅关系，咁所以佢啲血液循环好啲，男性冇，所以男性就弊啲咧，啱唔啱啊？ 你啱部分啦。咁我哋对科学啲嚟讲咧，就系、是。女性荷爾蒙是一個保護的一個功效喺度嘅，所以研究發覺咧，女性荷爾蒙對呢個所謂膽固醇啊，同埋心血管病咧，係有一個保護性嘅作用。咁所以咧，女性嚟講好多時嘅問題啊，發生於即係心血管問題開始同男性睇齊咧，就係話喺嗰個更年期之後。 嗯，好啦，咁啊，即係你話要控制一下個飲食啦，咩為之控制呢？ 咁其实我哋都从呢个健康方面去考虑嘅。其实我哋四十岁之后咧，我哋一啲研究发觉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同埋糖尿病嘅发病比例会比较高啦。咁、你不其然都要谂呢啲会有机会诱发呢啲病嘅啲因素啦。诱发咁多人简单地糖尿病就关乎你系咪肥胖啦、你饮食里边个糖分高唔高啦、你有冇遗传性嘅因素啦？譬如话你家族里边成家由祖父祖母到父母兄弟姊妹都有糖尿病， 咁你都走唔甩噶啦。 系啊，我即系机会差唔多你95%咁滞啦。咁所以呢啲人咧，咁我哋就系话系一个所谓诱发因素，就系、是、我饮食里边肥胖。同埋我哋即係令到佢肥胖嘅嘢啦，我哋糖分啦，咁呢啲都係。咁我哋又講下，譬如話高血壓、冠心病咧，咁多人係佢食啲肥嘅嘢啦，即係我哋高膽固醇嘅食物咧，都會令到我哋容易會有冠狀動脈心臟病啦。咁高血壓就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都係有遺傳因素啊、共運因素啊。咁啊，食物裏邊進食好多鹽分，都係可以令到我哋。有呢个高血压嘅情况嘅喎。 嗱咁啊，梁医生，你头先讲咧，大部分都同呢一个遗传有关嘅。既然都同遗传有关啦，我食又系咁，唔食又系咁，点解我要节制咁去食嘢咧？ 咁咧，因为咧，其实你饮食里边咧系增加你个风险里边，佢哋冇嘅遗传因素咧，即系过分饮食咧，其实都会引起我哋即系有一个心脏病可能性嘅。咁其实我都有一个经验咧，就是、一个。年纪不太大，五廿零岁嘅人咧，佢已经系到化全身嘅 冠状动脉都闭塞过，咁然之后心脏咧就好差，即系话喺四廿零岁咧已经通过三次波仔啊，个心脏又衰弱啊，咁就知道佢未够六十岁都死亡。咁呢个点解原因咧？我就问翻啲屋企人，咁你屋企人有冇？有冇咁嘅心脏病嘅病历咧？因为完全冇啊，高血脂都冇啊。咁但系原来发觉咧，佢系即系二十零年前咧，就系呢啲司机啊，中港司机嗰啲。咁咧就系啲食冇定时啦。原来发觉佢哋啲朋友咧就系饮汽水嘅。可能揸几廿个钟头车咧，就喺净系开罐汽水饮嘅。唔同时间咁一个生活习惯又。不是太好的时候他就会即肥胖、原来这样都导致到有这个冠心病的发生的、即是没有遗传都可以，所以你就要小心这件事了。 是啦，那有遗传的就因为你有遗传因素，所以你乱地吃东西的话就快点就有这个问题出来了。 是这个更加会严重一点，所以有家族的病历的有即是冠心病，曾经发现的冠心病的中风，我们在即系四十岁开始咧，就好特别需要注意喺嗰个饮食嘅节制里边，令到自己咧生活得健康啲。啲生活得健康啲，令到自己减少有血糖、高血脂、高胆固醇呢啲可能性，或者高血压啦。 咁坊间而家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嘅一啲快餐啊又好，汽水啊嗰啲又好咧，都真系好容易会买到啦，亦都真系可能随手就会攞嚟饮啊，攞嚟食啊咁样啦。讲起即系汽水啦，而家坊间有一啲叫做 zero， 即系叫零糖分嘅汽水，咁系咪就可以帮到手？其实同饮水冇乜分别咧，咁我唔怕饮、啊。 系咁咧，就我咁啊，零糖分嘅汽水咧，其实比例上好咗嘅，即系糖分方面少咗。咁不过。汽水本身咧唔同牌子汽水啦，有啲汽水有咖啡因啦，咁咖啡因对个健康又唔系太好啦，吓咁呢个我哋需要注意。不过大家要知道啊，原来我哋唔系净系汽水咁简单，有啲现成嘅饮品噶嘛， 系 果汁啊，或者茶类啊， 咖啡奶茶啊， 乜都有噶，吓咁诶，即系纸包饮品啊，咁所以咧，其实啲嘅飲品裏面咧有部分咧會有糖分喺度嘅，咁我哋可能飲一啲。現成的茶呢其實都有糖分的，不要說我不喝這些汽水要喝茶，但是茶呢原來呢有不同牌子有不同的茶呢、其實比較多呢都滲入了糖分在這裡，我們很清楚要看清楚個標籤、在現有法例裡面呢都要求在香港出售的飲品呢有個標籤、標籤如果寫明它有糖分呢，大家要小心一點、 除了糖分之外，剛才你都提過鹽都是幾嚴峻一下，講緊尤其是一些火腿啊、餐肉啊、腸仔啊，其實香港人的早餐經常都會吃到的。 是餐蛋麵是不 是？是啦，餐蛋麵呢確實呢就真的哇很多香港人的早餐來的。 是尤其是即食麵那些。 冇錯啦。 炸過的。 咁真的完全不可以點？ 咁那些盡量呢就是少用啦，因為呢其實我們早餐可以有得選擇的，食嘢都有得選擇的，好像咁講即食麵。就是一些油炸过的，吃面没问题，吃面是健康的，是面有些碱水在这里嘛，面食是比例上好一点的，很多人我们早餐最好就是吃麦皮啊，喝杯奶啊，喝茶咖啡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些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节制，在盐分里面呢其实我们很多快餐的盐分都高的、我们即是自己又可能加到好多盐分喺度啦，即系话喺有好多人咧，屋企自己煮嗰餐都咸噶，盐分高啊，即系落好多嘅调味品啊、蚝油啊、豉油啊、生抽啊、鱼露啊，咁呢啲咧其实都会提升喺嗰个身体进取嗰个盐分喺度。咁啊饮汤啦，饮汤有啲人我哋发觉，哦佢啲汤都好咸噶，因为咧冇味唔好饮啊。咁呢啲咧都系一啲我哋特别需要注意嘅。 同埋尤其是而家即系踏入冬季啦，相信大家又开始打边炉啦。 系啦， 打边炉咧，确实又真系不知不觉咁食多咗，而且可能你食咗一啲唔好肥腻嘅嘢嘅。 是啊，先嗰排打风，好多人都去赶住去 入货 去啊！嗰晚成家都喺度，冇得出街咁啊，打边炉咁，即系见到香港人去街市咧，好似好蜂拥去咧，就话啊，原来啲人要去买入货去打边炉咁。其实打边炉咧，其实我谂偶一为之就冇问题，但系咧，因为打边炉本身咧，你嘅食材咧可能都好丰富啊，好丰富得嚟咧，佢可能有唔同嘅海产啊，即系虾啊、蟹啊，或者呢啲蚝啊。又都有啲嘅現成嘅食物啦，譬如魚蛋啊，呢一類啊，牛丸啊，咁全部咧，其實咧就話，我哋都可能咧就係會個湯裏邊咧係會變成係好油膩嘅，好、多時咧就打完邊爐就中意飲咗個湯佢， 係哇呢、這個最弊啊， 係呢、這個係好多人都中意噶啦，因為即係好味啊，係咪？咁但係咧佢就係即係集中曬所有嘅內容喺 精華喺裏邊。 咁有一個咧，我都常見咧就係話。有啲有痛风症嘅病人、打完边炉就出事啦。佢话我又冇食嗰啲咩嘅海产嘅，我打边炉啦，系即系冇食噶啦，即系我啊即系好纯啊，净系啲食下啲肉啊咁。咁但系咧，原来因为你饮个汤，汤咧等于一个浓汤。咁啊浓汤其实呢个打边炉嘅汤咧就等于我哋嘅浓汤。其实有痛风症嘅人咧饮浓汤咧。都唔好噶，因为当浓汤嘅时候咧，即系话我哋嗰啲食物里边嗰啲溶晒出嚟啦，咁就系嗰啲尿酸质、嘌呤嗰啲尿酸质咧，就系会出咗嚟呢度，饮溶嘅问题啦。咁啊，讲个汤咧，其实我哋都讲下嗰啲胆固醇有关嗰啲，话有好多人咧，其实话我又唔系食好肥腻嘢咯，又唔会食肥叉烧，又唔系成日出街食饭，啊，点解验咗出嚟个胆固醇又会高呢？咁有时咧就系我哋汤水嘅问题， 系咪老火汤其实都几严峻下噶？ 系，如果老火汤里边嘅内容咧系有一啲嘅肉类，咁啲肉类咧包含有一啲嘅肥膏喺度啦，咁咧最常见咧有可能咧就话你煲呢个所谓猪骨汤啦吓，有骨落地嗰啲啦，即系猪骨汤，或者咧好多中国人都中意啊。买只鸡，成只鸡来煲，咁咧嗰啲脂肪咧来自啲骨嘅鸡嘅话咧，我哋嘅鸡嘅骨里边咧，其实咧就系通窿嘅，通窿里边咧好多脂肪嘅。咁当你掉去煲汤煲一段时间咧，佢嗰啲即系脂肪物质咧就会煲咗出去汤水里边。咁所以你俾心机去考虑睇下咧，其实煲完呢个汤之后咧，你饮汤系咩噶？个面点嘅？ 个面系有浸油喺度咯， 咁有油喺度噶嘛？咁你又 隔油汤壶帮唔帮到手咧？ 帮到少少嘅，但系都好难分嘅。咁即系咧，佢隔都唔系隔得晒，因为你唔系嗰个即系窿咧，就系好细嘅窿至得嘅。啊，咁呢啲我哋最好嘅方法系咩咧？就将个煲汤唔好饮住，摆入雪箱里边冰冻佢。 冰咗佢之后咧，佢真系嗰浸油就会停咗喺个面度，然之后成浸油撇咗佢。 系啦，咁应该就差唔多有九成离开咗。 弊啦，梁医生成日都讲啦，饮老火汤梗系新鲜饮好啦，仲要雪冻佢再翻热。哎呀，咁不如唔好饮啦。 咁又啱啊，同埋嗰个味道系已经差好远。 冇错冇错，唉，咁总之点样都好啦，为咗你嘅健康着想，有时确实嘅味道系会差咗啲啲嘅，系冇以前咧，可能后生嘅时候你放纵嘅时候咧咁开心嘅。不过为咗自己健康着想，点都要节制一下， 系节制少少，系。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再见。 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冇一个钟啦，咦，嚟到呢个6:29啦，即系话咧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就系下个星期四嘅5:00喺同样地清晨爽利再见啦，一定你星期四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少于十宗。其中一名确诊者是31岁女子，今个月13号从马尔代夫经多哈抵港，曾经在马尔代夫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她是早前一名确诊5岁女童的密切接触者，在公立医院陪伴女童期间确诊。那名女童同样属于输入个案。另一宗个案是43岁外佣，今个月18号由菲律宾抵港，入住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她曾经在菲律宾打了2针方兴疫苗。选管会就9月19号选举委员会选举出现投票人龙和点票时间过长等发表调查报告，至多个票站在运送和接收票箱时都有延误。有工作人员不熟习新的电子结算表，将选票分类亦有出错，以及用作点票的光学标记阅读机出现卡字等。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包括要求选举事务处必须修正电子选民登记册的程式错误，检视点票流程和人手编配等。选管会说，今次选举整体而言体现公开、公平和诚实原则，点票结果准确，但点票时间超出预期，选管会将会继续监督工作，为之后的选举做好准备。美国影星艾力宝云拍戏的时候使用的道具枪怀疑走火，造成女摄影师死亡，男导演受伤。艾力宝云说对事故感到震惊和伤心，正是配合警方调查。艾力宝云在 Twitter 发表声明，形容这宗是悲惨意外。对于女摄影师哈钦斯死亡，她无法用言语表达震惊和悲痛。她已经联络哈钦斯的丈夫提供支援。他又说为哈钦斯的丈夫、他们的仔以及所有认识哈钦斯的人感到心痛。终年42岁的哈钦斯是乌克兰裔人，在北极圈一个苏联军事基地长大，曾经在欧洲担任侦查报道记者。英国星期五新增49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超过50000宗稍为回落。再多180名患者死亡，累计139000多人不治。首相约翰逊视察伦敦一间疫苗接种中心时，被问到冬天是否需要再次封城时，话目前冇迹象显示有呢个可能。他话目前的感染水平未超出预测范围。他提醒民众凭常识采取防疫措施，例如在密闭空间，尤其同陌生人接触时戴口罩，以及如果符合资格应该接种疫苗加强剂。英国过去7日每日平均新增47000宗确诊，较上星期上升18%。英国紧急卫生科学顾问小组今个月中在会议表示，如果政府及早介入采取行动，可以减低日后要实施严格防疫限制的需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上较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23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铁最新估计，东铁线过海段最快明年6、7月就可以投入服务，到时东铁全线都会使用9卡列车。有议员担心会更挤迫，不过有工程师团体就认为新信号系统可以配合情况加密班次，相信可以疏导人流。一阵听下各方面的意见。 上个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